相比起君莫笑的战术偷袭，韩嫣柔此时的表现也吸引了相当人的注意。孙翔、萧时钦再加一个邱飞，三人联手，先不说能不能应付下来，单是敢于一个人去招架，那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勇气了。招架之余，再能有点像样的表现，让人知道绝不是去送死，这样的表现怎会不引人注目？就连微草战队的三位职业选手，这一时间首先关注到的就是韩嫣柔的表现。因为星心的这一战术配合，韩嫣柔的表现是因，君莫笑的偷袭是果。没有韩嫣柔如此强力的牵扯住对手的主力攻击，君莫笑又哪有能逃过萧时钦眼睛的偷袭机会？所以说，在星星的这一战术配合当中，真正重要的环节事实是韩嫣柔孤身涉险，让对手以为他是一个突破口，可当对手猛攻上来时，却又发现并不是那么好打发。这一来二去的，自家牧师终于被捉走了。所有关注星星的人都太把注意力放在叶修身上了，甚至包括他们的对手家世战队尤其如此。然而在这一战术环节，真正起到王牌选手作用的却是韩嫣柔，那个在擂台赛上被萧时钦完全克制住，有力却无处使的韩嫣柔。于是在牧师之影被捉走，韩嫣柔以一扛三的危机也顺势化解，这才是真正的围魏救赵。假使在已经一人落后的情况下，绝不能再容忍这样的交换发生，牧师他们必须救下来。生灵灭的火力是第一个覆盖过来的，毕竟也算远程职业，不用走位，一个转身就可以展开攻击。结果就见被捉云手捉过去的知影跟着就被君莫笑接了一个抛投，生灵灭攻下的火力看起来像是为知影飞翔撒下的烟花一般，而在落地处一寸灰的鬼阵又已经架好了。这种配合衔接星星进行的流畅无比，看起来就像是经过千锤百炼一般。这种配合正是网游中和人抢杀野兔 BOSS 练出来的。职业比赛水平是高端，但要争论场面的混乱，那和野兔 BOSS 的抢杀战场可就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了。星星战队的选手们一直是在那样的场面下需要实现配合，或给同阵营的其他玩家创造机会，或是自己抢攻输出。而抢杀 BOSS 最重要的就是掌控 BOSS 的仇恨，而这仇恨怎么来？攻击的延续性，只有保证了攻击的延续， BOSS 的仇恨才能稳固。这种衔接真的是星星战队很擅长的东西了，今天把目标从 BOSS 换成职业选手也丝毫不见生疏。送走了深剑的连晋，接下来就要到张嘉欣的知影了。不过这一次家世的力量却没有那么单薄，萧时钦的生灵灭飞快转火，孙翔和邱飞的反应也一点不慢，两人的角色想从另一方向超过。但唐柔也不是假的呀，立即操作着韩嫣柔上前拦截。孙翔这级别的选手此时自然也知道刚才他们朝韩嫣柔集火是上了套了，此时一看这位还没完没了，心中那个无名火呀， 闪开！ 起火的孙翔爆发力也是相当惊人的，一叶知秋积攒的数个炫纹在这一时间集中爆发，瞬间就见技术统计上显示出一叶知秋打出了一个11段的连击。邱飞的战斗格式跟上一记伏龙翔天，接在孙翔的爆发后，韩嫣柔这一下受伤绝对不轻，可是伏龙翔天却也将他推到了一旁。孙翔原本还想狠敲韩嫣柔两下的，忽然间被战斗格式给推远，心中一恼，操作着一叶知秋迈步就要去追，结果刚刚迈出一步，猛然想起这时还是救治疗更为要紧，连忙转身又朝知影那边杀去。邱飞的战斗格式呢，却只是默默地跟随在了一边，只有职业眼光才能看出他这记伏龙翔天除输出以外的意义。 这记伏龙翔天事实上打断了叶知秋的连击。这要是抢杀韩延柔的时段，这一操作绝对会被当作失误，赛后也当好好检讨一番。而这时他这一打断，却是变相地提醒了一下孙翔此时的重心是什么。孙翔显然也在操作着一叶知秋追出一步后反应过来，否则的话杀得顺手，没准就真的耽误抢救治疗了。这当中的意味，水平不够的人真还体会不到，只会当成是孙翔、邱飞联手清开了路障。倒是李一博在这时看到一叶知秋迈出的那一步后，稍有些感慨。 哎呀，孙翔的表现有点犹豫啊，尤其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候，他真的应该更坚决一些，哪怕是要抢杀韩延柔，这样犹豫摇摆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姑且不论李一博有没有看出那一瞬间邱飞起到的作用，单就犹豫这一说，李一博这次说的倒也相当在理儿。犹豫会耽误些许时间，也会影响到选手的情绪，在转过来救驾治疗的时候，心中如果还惦念着如果刚才可以把韩烟柔什么什么，这无疑是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分散，选手原本的十成功夫就有可能只使出七八分，就有可能忽略很多微小的机会和细节，更有可能因为疏忽而失误。李一博的分析绝非危言耸听。不过好在家世采用的是影子战法，孙翔的身边形影不离地跟着一个邱飞。这要论年纪，孙翔其实也没比邱飞大多少，但要论稳重，小年纪的邱飞反倒要超出孙翔许多。而这一点倒也是家世最终会选用影子战斗的原因之一。这对组合从战术上来说，互补性确实相当强。据莫笑捉云手偷袭再抛头，虽然将知影捞出了一定距离，但却也有限。当时和诛仙战队的比赛，这一手最终就击杀了对方的治疗。可今天的对手是家世，治疗一被抓走，家世立即转火，星星当时拦得住诛仙的抢救，却无法抵住家世的冲击。韩烟柔被孙翔和邱飞二人轻易打飞，很快冲至星星烹饪指引的灶台，乔一帆的一寸灰和包子的包子入侵正在痛扁指引，欺负没有保护的治疗，这活荣耀里是个人都特别拿手。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杀制，这两人居然也全然不理会，想抢杀哪有那么容易。孙翔一瞥指引的生命还没到底儿呢，张嘉欣又不是一般治疗，没了保护就随便被人欺负，这要不是对手实力也强，真是游戏里来个两个玩家，那谁欺负谁还两说呢。张嘉欣也在努力闪避攻击，挽救自己的生命以待支援。此时一看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抢先杀制，玩命就要去和这二位会合，结果身后冷不丁被人给抱住，一个背摔又把他给拆回去了。张嘉兴再转眼角看到的是君莫笑的背影，这一身混搭的装备无论何时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可笑，可是这一瞬间看到这个背影义无反顾地冲向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抵挡下这二人的进攻时，张嘉兴有点恍惚了。直到再一次被包子入侵一记狠拳，张嘉兴才蓦然反应过来，不是了，那个义无反顾的背影不再是帮他抵挡攻击的那个了。张嘉兴可是家世的主力治疗，叶修在队的时候帮他救他的时刻那自然少不了吗？虽然使用的角色不一样，身穿的装备也不一样了，但是君莫笑义无反顾冲出的那个背影让张嘉兴愣是回忆起了那时叶修在队率领他们在联盟征战的日子，他这个治疗就是被这个人这样守护在身后。而现在这个曾经他一直期待永远不要倒下的坚实壁垒，却在用同样的方式 向他吹响死亡的号角。倒下，不倒下。刹那间，张嘉欣真是恍惚了一下，而后就见一片火光将冲上的君莫笑整个覆盖。是生灵灭的攻击？显然不是。假使此时的重点是抢救牧师，生灵灭要攻击，火力也该先覆盖知影这边才对。君莫笑方向猛然出现的火光是小枪从远端给予的火力支援，而后乔一帆的一寸灰也丢出了一个鬼阵，这次不是烹饪知影，而是给那边战局辅助。有脱身机会。发现一寸灰分心照顾那边，张嘉兴正在寻觅走位空间，结果包子入侵也不知从哪个方向诡异的闪出，将其按翻在地，就是一通霸王连拳。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一时间好像过不来了。生灵灭呢？张嘉兴挣扎着转视角去望去，生灵灭正在飞速赶来，可是中途却被人拦下，是韩嫣柔。刚刚被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轰飞的韩嫣柔这么快就已经重振精神，他没有去找那两位报仇，反倒是切换位置来这边堵截生灵灭。萧时清一看过来拦的是韩嫣柔，顿时就头大了。在擂台赛的时候，他是轻易战胜了韩嫣柔，但是他那时所采用的方法哪里现在团队赛可以用的，再带着韩嫣柔出去溜一圈，回来就等着收尸吧。生灵灭被韩嫣柔盯住，一时冲不过来，而小枪的火力此时也不止给君莫笑支援，也时常会照顾到生灵灭，甚至会连张嘉兴的知影也照顾到。这种打法张嘉兴猛然呆住，这真是太熟悉了，屏风炮，屏风战法，这正是嘉实战队近几年以来最惯用的战术，以枪炮师为轴，大范围的进行攻击策应。这种战法要破，限制住枪炮师是关键，可枪炮师拥有极远的射程，要近战职业去压制显然要难受许多。而现在嘉实的处境呢，知影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根本没时间让他们用这么正统的方法去破屏风战法。强行突破呀，你们快点儿！张嘉兴急疯了。